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每天晚上播出。那我们探讨的这些内容，节目中这些涉及到的情感话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自己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是大家发送微信或者是留言和我们来讨论的。那我们在节目中来探讨情感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的生活中也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情感问题，您希望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联络方式呢，您可以记住，可以通过我们的同名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还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我的微博留言给我。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也可以通过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一些能听到广播的 APP， 找到今夜思雨时，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一位妻子问一个问题哈、啊、她说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丈夫的心哈、啊、飞到了别人的身上，我要怎么办？我不知道。她说是这样的，我和我丈夫呢，我们两个人啊结婚7-8年的时间了，现在还没有孩子，感情很好的。过去的感情就很好，基础也是不错的。那么我丈夫这个人呢，很透明，很善良，心地很好。我是他的初恋，但是在他之前呢，我谈过了2次恋爱了哈。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有一个好闺蜜，这个闺蜜呢，跟我从小就是好朋友。那我的闺蜜，我丈夫当然也是知道的啦，在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见过我的闺蜜了，那时候都很正常。在我们结婚以后呢，因为我闺蜜自己也在婚姻当中，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偶尔联络一下，然后都是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基本上我和闺蜜见面呢，我们也都不带彼此的先生，所以我们自己在外面见面啊，聊天啊什么的。我要说的是，大概从最近半年开始，我的闺蜜啊和她前夫那时候啊开始闹离婚，感情不好，不和。那么他呢就开始和我走动频繁起来，先是到我家来，比如说当时吵架生气没有地方躲，躲到我这儿来，然后呢闹离婚，自己这个身心俱疲惫，我当然会收纳他在我这儿，我们开导他，陪他说话，和他聊天，帮他出主意，大多数时候是我和他。然后我这个先生下了班以后呢，那么也会参与进来，帮他一起出出主意什么的。慢慢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吧，我丈夫对我闺蜜的关注好像越来越多了，他替她操心，替她想很多事情，而且呢还会惦念着她，甚至 他喜欢吃的口味啊什么的还会记住，也就是说他自己似乎都没有察觉到他对我闺蜜的关注开始不一般了，而我这个做妻子的却非常的敏感。我闺蜜呢离婚了，从我对我闺蜜的了解来看，她对我丈夫应该没有什么想法，她也意识不到她现在满脑子还在过去自己情感这一段创伤和挫败中，另外她也在积极的考虑其他的人，比如说他们单位有一个比她小两岁的男生一直在追求她的，那么她时不时的还会跟我聊一聊那个男生。所以我觉得吧，我的闺蜜心思并没有在我老公身上，我不想点破，一旦点破的话我怕情形又不一样了。可是我该怎么做能让我的这个先生啊心思不要放在我的闺蜜身上而回到我们之间呢？正因为我们感情很好，我也不会轻易的去和他吵架啊。那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心里很别扭很难受。我也在想我和他之间是不是天长日久，很多东西真的已经没有滋味了。所以呢他可能看到了我的闺蜜身上一些和我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今夜思雨时节目的嘉宾老师们，我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合适呢？ 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边界的问题啊。 嗯， 就他之所以让闺蜜住到自己家里来啊，他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好像也不是住，就是可能过来， 就是、偶尔过来、就是、 过来，对 对 对， 对对，甚至因为这一般现在，你看现在在城市生活里头，大家一般不会说再好是吧？帮那个人说你来我们家啊，这个住几次啊，是吧？ 嗯、没有 这种件，除非是你出差到某地啊，或者不得不那样了。一般情况下，很少就是说，毕竟自己家庭的那是一个私生活的一个地方啊，不是轻易让人可以涉足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觉得她在跟这个闺蜜在一开始互动的时候呢，她就没有想到闺蜜住到她家里边来，或者到她家里面坐着来诉苦啊，包括吃饭啊等等这些行为本身已经侵入到她的隐私生活当中去了。 嗯， 好了，她是这样一种态度，因为那是她的闺蜜，所以她的老公呢对那个闺蜜就像来了一个客人一样啊，我对这个客人如果不管不顾的话，不冷不热的话，可能那个丈夫也觉得不大好。 嗯 啊，丈夫的心里头可能想着，这是我媳妇的闺蜜，那我就会，我媳妇都这么关心人家， 嗯， 是不是？那我也关心关心啊。那么丈夫说的这些话，比如说记住了闺蜜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甚至去安慰这个他媳妇的闺蜜等等这些，在丈夫看来，这仅仅就是一个朋友之间的交往。 嗯。 或者说是好朋友的一种交往， 嗯， 但是呢，在妻子看来，这已经越界了， 嗯，啊、对， 这已经越界了。你对我怎么不这样呢？ 嗯， 你怎么对那个人那样呢？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经历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也挺好，像一个镜子一样。他们俩结婚了这么长时间，那么说明呢，这个生活需要一点变奏， 嗯， 这个变奏呢，并不见得就是说。啊，她丈夫喜欢上另外一类的女人了。 嗯， 我觉得倒不是这样，但是觉得他们的生活需要有一点滋味啊，需要有一点跟原来不同的一些啊一些波动啊。 嗯， 然后这女士呢，这位妻子呢，首先怀疑了，就是说，哎呀，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出问题了？我觉得还没到那种程度。 嗯， 啊，真没有到了，说丈夫啊开始移情别恋了，她即便不对我闺蜜动心。他可能会对另外的女性动心，这就是女人在这个时候 的想法，女人的 思维就开始开始这个 女人就在想，对，她、 开始无目的的开始跑了， 所以在想，哎呀，她是不是已经开始嫌弃我了？ 对， 她是不是已经觉得，你看我们时间在一起太久了哈，这个爱情已经 不新鲜了哈。嗯，总而言之，我身上吸引他的地方，可能他已经越来越觉得少了，或者没有了。所以其他的事情现在就容易吸引他了。我们这结婚也六七年了，看来我们的七年之痒也到了。这就是女人的思维哈。然后女人就会为此啊，把这些事情啊，女人就会在心里边弄出许多许多情节来，然后很难受的，真的很难受。 而且就开始有罪推定了。就开始观察他身边的这个男人。那么因为一旦你对这个人有一个有罪推定的话，你就开始把好多看似模棱两可的东西都会连接上，他对我不满意了，他可能移情别恋了，他可能喜欢上别的人了，他今天说的这句话就在暗示我不如别人，或者等等等等，表达了一些很负面的东西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完全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出来的啊，当然也有事实啊，也有是这个观察到的事实，他对我的女闺蜜就这样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从沟通的角度来说呢，那你不妨给你的丈夫呢说一下你这种感受。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好像比对我还很好呢？是不是？你可以用这样的话直接的去直接去刺探一下试试看。 对， 看你丈夫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啊？ 对，也可以说，你看对我的闺蜜好，其实我也挺开心的，她现在挺不容易的哈。 是。 但是如果你那个对她特别的关注的话，我也会吃一点醋啊。 对。 是吧？ 对，可以把这个反馈。 我会吃醋啊，我会心里边觉得有点别扭啊。 对。 是吧？这个也可以说的，是吗？ 这个其实就是让她的老公呢觉察一下。她老公可能觉得，哎呀，我这样做有什么呢？那是你好朋友，我们俩也并没有怎么，是吧？但是你得刺探一下，就是你已经越过了我设定的那个界限了，我不能容忍的那个界限了。所以女人有的时候在对待闺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很矛盾。这是我闺蜜，我跟她表示的很好，另一方面呢又很戒备啊。我的另外一半，我的丈夫是不是对我闺蜜有一些动心了？甚至有的时候心里边暗自在对比。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就是明明那是她的闺蜜，在男人们看来，就是说这是你的闺蜜啊，我对你的闺蜜表示一点好意，是吧？这有什么呢？是吧？就像一个男人，就像一个男人一样，他可能没有觉察到，就是这个到底对对方有伤害有多大。但是呢，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都是这样的，无论是谁，那男闺蜜、女闺蜜都一样， 对， 对方心里面有不舒服的。 对，所以我们在这儿啊，借着这个女士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提醒所有的男人们，包括女人们哈，就是对你另外一半的好友，不要太过于关注了。这真的是有一个界限和一个度的，因为生活中不少发生这种事情。比如说一个闺蜜圈子里有几个闺蜜，那么有一些闺蜜她可能因为生活际遇啊，或者因为什么，就像这个女士所说的这样，她可能此刻格外的 脆弱。就他， 对， 他就去渴望别人来呵护他， 呵护他，关心他，这是有可能的。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一些男人们哈，这个无论是是做老公的还是做男朋友的，那此时我们就对我们另外一半的这样的闺蜜，无比脆弱的闺蜜哈，我们就觉得生出了怜惜之心。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可怜啊，这不是你的闺蜜吗？那我该帮就帮，来来来，我接你，我送你，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在我们家吃完饭了，这么晚了，来，要不那个我送你回去吧，太可怜了，是吧？ 对， 要是这个周六周日本来你和你的女朋友也好，妻子也好，本来你们打算可以出去玩玩的，那么此时你就突然想到她的闺蜜来了一个电话，你就跟你老婆说了，跟女朋友说了，你说哎呀，她怪可怜的，带着她一起去吧，让她也散散心。你老婆或者你女朋友心里肯定会不高兴，也许你就是出自非常本能的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怜惜，因为男人见不得女人受苦和脆弱哈。 是。 那么也许呢，你是觉得，哎呀，他不就是因为有你这层关系在吗？其实有你这层关系在，有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老婆是他女朋友或老婆的闺蜜，你觉得这层关系好像是一堵墙，事实上不是的。 对， 是吧？ 对， 你对另外一个女人的关心和关注，即便你的老婆或者女朋友跟她的闺蜜关系再好再亲密，那么当她看到了你对她的闺蜜过于关注的话， 那堵墙就不在了，她心里面就会非常的别扭， 对， 很难受。她可以对她的闺蜜很好，甚至有的时候她可能还会对你说，哎，要不咱们帮帮她吧，哎，要不那个咱们出去旅行，要不咱们也带着她吧。其实这时候我是觉得理智的那个男人，你应该不我就要和我老婆在一起我觉得是这样。 是 吗？ 是，因为这样做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世间的情感当中，唯有这个男女之间的情感是无可替代的，不能跟别人分享的。 嗯， 是吧？所以呢，我们说在不管遇到男闺蜜也好，女闺蜜也好，我们还内心里面还是要有这样一条界限。 嗯， 啊，不能够逾越的。再好的朋友，有些东西是不能分享的。 嗯， 不能给另外一个人同样的那些东西。 对， 如果谨记这一点的话，就不会越过那条鸿沟。 嗯，对，好，谢谢韩老师。那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各位，大家会怎么看哈？在这也问问大家，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对你的好朋友啊，这个格外的关心关注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假设是这样的场景，其实男人也有这个问题，是吧？ 对， 就有的时候作为女性的这一方，你可能觉得，哎，我的丈夫或者我的男朋友，哎呦，他的这个好哥们儿怎么那么最近怎么那么惨啊，是吧？或者怎么怎么样，你可能也会过多的去关心，也会让你的另外一半不太舒服的。 是， 你以为你是帮他在关心，事实上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那这种关心过度或者你自己无意识的过度，会让对方心里产生一些不舒服，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你的另外一半的闺蜜闺蜜出现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让你的另外一半跟她的闺蜜来互动，来去交往。你在旁边，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旁观者。 对。 用这样一个角色，旁观的意思就是说，哎，我能伸手抓他一下就抓一下，抓不住拉倒， 嗯， 啊，是吧？因为那边已经有闺蜜，有自己的妻子啊，或者丈夫和男女朋友啊，在帮助她的闺蜜了， 嗯， 啊，所以我在这儿呢，我就不去过多的再卷进去，因为我再卷进去的话，毕竟那是我另外一半的闺蜜，我跟她也不太熟，啊，那么我如果卷入进，一旦卷进去的话，可能情况会变得更复杂。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去关注这个事情，这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今夜私语时，我们现在的节目和大家探讨的是一些情感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的。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发微信给我，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留私信给我，都可以这样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我女朋友这个人呢，就是像和其他的女生不太一样，她比较理性，不像其他的女生那样那么感性哈。她也不是很黏人，她也比较独立。我要说的是，我们上周的时候啊，这个我对她说了，我现在呢，因为是一个创业阶段，那么自己呢，也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现在的公司里边。我对她说，现在的生活确实是不能给他很好的，但是呢，未来可能是这样，也可能呢，我成功了，能让他过更好的生活，那也可能呢，我会赔光了，连老婆本都没有了，结果我的女朋友呢，对我说，我和你在一起，是希望自己享福的，希望你能给我幸福的，我不会和你在一起吃苦的，如果你把自己的老婆本都赔光了，如果你很惨，那么我是不会和你去共患难的，要到那一天的话，我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他说这话吧，我心里特别扭，特难受，虽然知道他这个人很理性，然后有好几天我都想起来他这个话，我就在想，如果一个伴侣他都不能和你共患难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把一个问题想的就是说太复杂了，而且呢， 这位男士他认为我女朋友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他说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理智判断的结果啊，那他就将来一定会如此啊。那么事实上是这个人为什么现在不跟你分开呢？既然看到风险这么大啊，你也说了我创业成功了，我咱们俩就好日子过了，如果创业不成功咱俩肯定就是苦日子了啊。那女朋友马上就会说，那你将来要创业不成功的话，我就不会跟你再过下去了。 对 啊，我在这我想给他提供另外一个视角。那你有没有想听到女朋友这句话之后呢，你有没有这样想，你女朋友也许是在激将法在激你啊，说如果你要不成功了，我就将来我就离开你了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反而有动力，你反而有动力去工作啊，去为自己将来的幸福啊，去更多的去努力啊，啊，那这种努力呢，你的女朋友不见得没有放在心上啊。我觉得我自己从来认为人不是那么无情的人啊。现在就你们俩之所以能够在一起，谈着恋爱能够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这都不在于就是说，这个基础都不在于说他看到你将来会发大财，我在赌博。然后我就要跟你在一块，害怕一旦离开你了，万一你发大财了，就像咱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钻石王老五突然一夜暴富这样一个案例一样，那岂不是就太后悔了啊？我觉得这个心态主要还是在于这个男士他的心体，他的心理他是怎么想女朋友说这句话的，而不是说女朋友说出来的话呢就一定是真实的啊。就是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人说的这句话的，这个人说了这句话，按说呢，按照这个男士的理解，你既然预测到我可能会输光的，现在为什么不赶快离开我呢？风险有多大呀？你现在你跟我在一块儿啊，那么这位男士他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他的推理是，好，你认为我将来会赔光啊，那么你就不会跟我过苦日子了。你现在之所以在跟我还在一起，就我现在还没有赔光，那么这样想的话呢，一路接下来呢，这个男士就很不舒服。即便他将来发了大财了，他也仍然会觉得我的女朋友就是因为看到了我的财富了，而不是看上我这个人了，所以他仍然心里不舒服啊，仍然心里边会不是那么看他的女朋友的话，仍然不会看到就是女朋友看上我这个人。我觉得人在这个交往的总是希望对方是因为我个人的魅力、个人的价值看上我，而不是因为看上了身外的很多的那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不妨去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跟这个女孩子在一块呢？你为什么不离开她呢？ 对 啊，你为什么要选择跟她在一起生活呢？啊，既然她有这样一种想法了，你为什么不跟她分开呢？你都已经把这个人看透了，她就那么功利化的一个人，她将来即便是你发财了，你也会认为她是看上你的财产啊。你将来落魄了，也是跟财产没有关系的呀， 对 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你现在就已经看清楚这个人了，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块呢？你不要问他为什么跟你在一块，你反过来是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要跟这样一个势利眼在一起呢？ 其实如果单从字面上这个说这段话哈，说这个你要是成功了，你是我和你在一起是为了享福的，我和你在一起不是为了受罪的哈，如果你这个失败了，那我不和你共患难。从字面上来看，这句话是让人听着心哇凉哇凉的哈。那我们特别希望的是，我们的伴侣都能说，不管你怎么样，即便是你失败了，你这个很惨，你身无分文，或者是你生病，或者是你这个如何如何，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在你身边，是吧？我会在你身边陪伴着你，鼓励着你，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的哈。就是无论你给我的生活是富日子还是穷日子，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好像这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伴侣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想法。那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才觉得他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哈。所以听到这儿，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如果我的伴侣说出这种话来，那我会怎么样？当然，第一，语言能传达的应该就是30%这个内容，剩下70%我们不知道你的女朋友当时说话的语境、目的，比如说这个，她是在激励你呢。我告诉你啊，你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 我是想和你在一起过好日子的，你要是这个失败了，我可不和你去共患难的哦。那这是一种说法，对吧？ 对。 所以也可能是一种这个不大就是怎么说不大周到的这样一种鼓励和措辞哈，就是都有可能。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受了某一些东西的影响。我也在这个现在的微信公号里看到不少这样的文章，就是我和你在一起是为了享福的，不是为了受苦的之类的哈。 对， 如果受苦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啊，我爸把我养这么大为什么要到你家去受苦啊，等等哈。就是这个我也看到微信公号上有不少这样的文章，都是我刚才说的那类似这一种哈。 对，很物化的观点。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也有可能是受了这样的影响，就这些东西你都是要做一个判断的。 是 吧？但是不过我真的也想说哈，伴侣之间说话真的是一门艺术。 对，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目的哈，当然你的目的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是想把你自己的内心剖析给对方，你心里想的是不好意思，我真的就是觉得如果我们过得富过得开心，你能给我幸福，我想和你在一起。如果你让我过穷日子，或者你让我去扛那些这个生活中的灾难哈，比如说生病啊，什么贫穷啊，各种各样的你家里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啊，那不好意思，我不想和你过这种日子。就是如果你真是这样的抛明心计的话，那也行，你可以坦坦然然的说出来，但是结果就有可能是。你让对方很难过，你们可能会分手。但是如果你是想鼓励对方，或者你只是想这个表明一下你的某一些态度的话，你真的说话是要小心要注意的，因为说出这种话来真的会让对方心里很难受。我们就想一想，如果是我的另外一半对我说，我只想和你过舒服的日子啊，如果你这个生病了或者你有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愿意和你一起扛的，谁不难受啊，谁听了都别扭，是吧韩老师？ 对，所以这种话呢，我从来就不觉得，就是说别以为就是说这咱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表达方式的时候总觉得说把话给说反了，好像那样听起来更有味道啊，但是我觉得还好话就是好话，不好的话听起来就是刺耳的，就是不舒服的啊，谁也不愿意天天就听那样的话，谁都愿意听那些肯定自己的话，赞美自己的话，鼓励自己的话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表达方式上呢还是需要去，真的尤其是最亲密的两个人很容易就因为有些话受到伤害。像这就是典型的一例 啊。 其实大家当这个男人真的穷困潦倒的时候，也未必他的女朋友就会像他当初说的话那样去对待他，也未必如此。是不是？ 对 啊。但是你现在这样想，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因此对一个其实就是被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给影响了。反而我觉得得不偿失。 对，好的，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韩三奇老师来解答各位的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 想这样离开，不想美梦醒来，我和你曾经相爱，这记忆证明梦与现实存在。 我忘不了从前，如何期待明天，看着我再如何挣脱，遗憾仍留在心窝。 你眼里的泪 闪烁着悲哀， 你笑容的美 只留在脑海。 如果我们注定最终是分开，爱上过放不下更无奈。 见，却在梦里又碰面。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可以讨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来看，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丈夫得了丙肝，就是丙型肝炎是吧？她说我和我的家人呢，其实现在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和他说离婚，因为啊，在他得病之前呢，他对我和我的家人都特别的不好。我们有一个孩子，孩子已经6岁了，但是我丈夫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结婚以后脾气很暴躁的人，对孩子也很暴躁，对我也很暴躁，对我的家人呢也没有什么耐心，谈不上什么关心。可能一开始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我母亲反对过我们的恋情，那么在这点上他就记恨我母亲。在我们结婚以后，他连把孩子送到我妈妈那儿去都不愿意。他有的时候偶尔见到我妈妈的时候，出言也是非常不客气的。他结婚这么多年连妈都没叫一句。还有呢，就是他对我也一直都是不好的。在我怀孕之后，我还记得在我当时特别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见到我就会跟我吵架，挑剔我。在我要去临产的时候，他当时也是没有什么支持。所以呢，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我真的想离开的丈夫。其实闹离婚已经闹了有2年的时间了，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离婚，包括财产的问题啊，包括有的时候想一想孩子啊。可是现在呢，当我知道他生病之后，我真的就想和他分开。可是呢，我又担心在现在这样分开怕别人说，觉得还不如早一点和他分开多好啊。可是现在如果我要离婚的话，人们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孩子会怎么看待我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一直以来他在闹离婚，好了，又出现了一个让他下决心要离婚的一个理由吧。我觉得她之所以跟她的前夫呢闹，跟她的丈夫闹离婚，我觉得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她顾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顾虑到别人怎么看。你看她刚才说这个话，就是别人怎么看我这种行为，人家现在有病了，然后呢，我就在 留在他身边去照顾。如果我离婚了，就说明我这个人好像人品都不咋地了，道义上我就承担了很大的责任。 嗯， 啊，我觉得这个就像他刚才也说到了，丈夫之前结了婚之后对待自己母亲那种态度，连妈都不叫啊，然后自己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对自己的不管不顾等等， 嗯， 啊，这一切都说明了，就是说他在内心里头如果要是没有这些额外的因素的话，他早都跟这个人离婚了啊。那我觉得就是说你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嗯， 别人怎么看啊，这是别人的一个说法而已，你也不可能天天的活在别人的啊，这个说法当中，别人也没有，别人也不可能天天对着你的面去说这个说那个的， 对 啊，更多的是你自己想的，别人在我跟我丈夫在这个时候离婚的时候，别人会怎么看，会怎么说啊， 嗯， 我想以我们中国人交往的礼仪，大多人都不会说当着你的面说你，即便他这样想他也不会说， 嗯 啊，而且即便他说了，我也仅仅就是说闲话而已啊，就是你自己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 嗯， 啊，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嗯， 所以我觉得他不妨去权衡一下，在你离婚还是要留在婚姻当中，到底你看中的那些东西你排排队， 嗯 啊，到底是为了什么，比如说你为了你的孩子我留在婚姻当中好了，既然你把这个孩子当作是最重要的，你接下来跟丈夫的一切冲突你就要忍下去， 嗯， 因为我为了孩子让我孩子更幸福，那你孩子真的会因为你这个得到幸福吗？那我想那就可能要打个问号了，因为这，因为孩子的幸福不在于你， 对， 不在于你单方面去怎么做然后呢就幸福了， 嗯， 啊，还有你丈夫呢啊，你也管控不了啊啊，即便你一人白人忍得再多，那孩子反过来认为你很窝囊， 嗯 啊，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觉得好像你很无能啊，我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嗯 啊，反而孩子会同情那个不讲理的啊，那一方， 对 啊，反而是这样一种态度，因为对孩子来讲这俩人是我的至亲， 嗯 啊，他们两个人争斗对我都会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嗯，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首先要考虑一下啊，即便是你为了某种因素留在婚姻当中啊，你能做到挽救啊，让这个婚姻或者说实现你内心当中真正的那个愿望吗？为孩子好，或者留在一个空壳婚姻当中博得大家一些好评，或者你忍辱负重等等等等，就像你去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一样，如果你非常痛苦的留在这样的婚姻当中，难道别人对你的评价就会很高吗？ 嗯， 也未必， 对，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还是自己要想清楚明白一点，这样的人我要不要跟他过下去啊，把这个事情简单的归结为你跟他的关系， 嗯， 你跟他的相处啊，不涉及到任何人啊，这个时候当然他又说回来了，财产有的人就想说，哎呀我要离婚了，然后我没有房子，哎呀然后我没有地方住，哎呀然后呢为了这个我又要再留在婚姻当中，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逻辑了，既然你为了房子要留在这，你觉得房子重于一切啊，你要留在这婚姻当中，一旦跟他离婚了你没地方住了，你觉得那个更可怕，那你就要选择一下啊，我觉得这就是选择啊，所以人有的时候就说我什么，其实像这位女士也是这样的，我什么都想要，那些坏的我都不想要，那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自己的妥协了， 嗯 啊，你到底权衡一下你到底最看重那样是什么， 嗯， 你得到了这样之后你就不要扯妄说那样我也要，这样我也少要一点啊，那是不太可能的，依我们或者说依他自己的把控能力不可能把控那么多，在我们把控不了那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只选择一样我能把控得住的啊，这样我才能好啊，所以我通常我在这种复杂的夫妻情感里面，我通常就说其实呢只要你自己过得好过得快乐了，对孩子的影响不是太大， 对， 是不是？孩子就看到你苦大仇深的那个样子，他也过不了多幸福， 嗯， 你一辈子都是苦大仇深的，都那种哀声载道怨声载道的那种状态，孩子怎么可能能幸福快乐呢？ 对 啊， 如果真的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差，你也一直动了离婚的念头，可能最后他生病这件事情在你心里边就是那一根稻草， 对， 是吧？ 对， 嗯，你想离你就离，真的不用去考虑太多其他人的看法，孩子会理解的， 他可能是觉得他不愿意背负那个，就像我们刚才之前节目谈到的那样，就是不愿意别人说他，你看这个人吧，他丈夫都生病了，他结果非要离婚，不和他丈夫在一起了。他可能是觉得在自己在心理上如果背着这样的负担，自己心里觉得很委屈很难受。事实上也许在这之前那么他会觉得是因为丈夫很多地方对不起我，我是一直想和他离婚的，他和我们家的关系也不好。但是现在呢，可能别人都看不到这一点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大概都会说，你看他生病了，这个妻子就把他抛弃了，可能是这样的哈。他会觉得自己有这种道德舆论的压力，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心里面要抛开这些压力，因为你不仅仅是这一个因素导致你们俩在不能在一起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要想清楚了。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31岁，我自己名校毕业，一线城市又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呢自己有的时候啊也比较傲娇一些哈，公司也不错，工资也还可以。在这个相亲的路上哈，恋爱的路上走了很多的弯路，其中啊让我觉得最难过的就是上一次遇到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呢比我小1岁。第一眼见到他，我对他的感觉就不错，我觉得他属于那种又阳光又帅气，然后人的气质也很好，我非常的喜欢他，对我第一眼的感觉也是不错的，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见面呢都很愉悦，但是我们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吧，我内心就开始又犯了以前的老毛病。他在北京没有房子，他在北京呢也没有车，现在还是坐公共交通工具，那么平时呢都是我开车，前面上这个约会的时候呢去接他送他，另外呢就是他的工资并没有我挣的那么高，也就是说从社会世俗的条件来说他是不如我的。可是我的内心吧就是这样，一方面我非常的认可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吧，我又有那种很世俗的一面，我似乎就觉得这些方面让我不太满意，有一些嫌弃。所以我在说话的时候啊，无意中有意中我就说出了你这么大年龄你也没有房，那当然不好找，如何如何之类的话。这么大的你都这么大年龄了，自己也不买一辆车，如何如何的，这些话可能伤了他的心。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约见面的时候，他就找理由开始不见了，开始是说他加班忙，然后我就觉得他冷淡下来了。后来我再仔细想了想，我想出我的问题了，一定是我说的这些话伤了他的心。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在乎这些事情，但是为什么我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念头呢？其实他对我来说是挺美好的一个人，我现在挺想重新的把他追回来，我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要想追回来呢，这心里边首先你得把一个结给解开了，你自己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世俗。这个世俗呢不见得这个男人呢他没钱了，从世俗标准来讲这个人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看到有的人虽然有钱了仍然也很世俗啊，是不是？并不见得说世俗呢就跟这个人的钱有直接的相关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一旦去突破的话呢，你就会看这个人的时候就会不太一样，你自己心里边的那个负担也会去降下来。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待，实际上就是咱们在看，就像他一样收入这么高，我相信那些世俗一样的有钱有房啊，长得也高大帅的这些人也会见过啊，但是你觉得合适吗？啊，人是很复杂的，不见得只有一样东西就可以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世俗东西都是能够看得见的，但是另外一些东西可能看不见，就他的人品啊个性啊包括他整个 为人处事的态度啊，三观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不见得就是说非要在这个比较物化的层面、去做沟通。首先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在心里边你这一关要跨过去啊，那么你以后可能在你们交往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不会再成为一个导火索。 嗯， 因为要不然的话，以后哪怕你们交往的时候，因为你有过这样的一种态度，而且这个态度可能我觉得还没有清洗的那么干净，那你再跟他去交往的时候，类似这样的话还仍然可能会出来。即便不是评价他，你可能评价别人，用类似这样的观点来评价，那好了，那个人听了之后仍然会觉得你在说他，你在看不起他啊。实际上我觉得他这种做法就伤了那个人的自尊。 对对、 所以那个人不太愿意见这个，这说明这个人呢不愿意见你了，不愿意见你了。那当然这个女士来讲呢，她觉得呀，如果这个男人要贪图我的车呀，我有房子啊，我收入各方面都不错啊，如果贪图这些的话，反而这个女孩子好判断了。但现在反而是好像这个男人好像你以为你有车，你有钱，你有工作又好啊，你说这样的话我就不愿意跟你在一块了。 嗯， 这反而激起来他对这个人的另外一面的一种看法，一个肯定，说他并不像世俗的那些人一样啊、对他所标榜的这东西看得那么重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首先还是要克服一下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人都会被这样一种世俗的东西所绑架了，就觉得其实大家都不缺吃不缺愁不缺穿的、是吧， 对对， 就基本的物质条件都基本、都有了，但是还是在心里边在打鼓，就这个人如果他要是在物质层面他跟我不对等的话，那我们在情感上可能也对等不了。 嗯， 我觉得这都是简单化了因为情感的东西呢就像一个人一样，他再有钱他很自卑，那个人再没有钱他很自信啊，那种自我价值感就会比那个有钱的人自我价值感要高很多啊。所以这样来对比的话呢，你就可想而知呢，那个东西不是一个唯一的衡量的标准。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我觉得大家急需要去跨越这个层面，你才能够找到幸福的另外一半啊，并不见得是就是说非要那个人挣得比我，那个人如果挣得跟你一样多，然后他忙得不得了，两人都是那么忙，谁来照顾这个家庭，谁来照顾你们的这种生活， 对， 是不是？ 对 啊，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可能心里面就平衡一些了。你想追回这样一个男生呢，我觉得也没有也没有难处，因为你本身也并不是那种从身像那个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那样一种人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你要真诚的去，如果你想追这个男生的话，那你就可以真诚的告诉他，我前段时间说那样的话不是有意的可能让你心里边有些受伤， 不舒服了， 不舒服， 看能不能挽回吧 就你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试探的去试探一下，如果那个人接受了你这样一种解释，就说明那个人还是一个正常人是吧？我说为什么还是个正常人呢？就是说，就你说错话了，然后呢，你主动的承认你的错了，然后那个人他也很喜欢你，然后呢，接下来你们就又和好了。我觉得这是个正常的关系，是吧？如果那人耿耿于怀的啊，你就看不起我，你就说这样的话，我也不想跟你在一块了。那你们俩真就没有缘分， 对， 是不是？就分开了也可以。 对，然后下一次如果再找到一个人的时候， 让你心动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从另外一个层面去判断。 而且你要记得就是如果自己把自己的这样一些抱怨不满这样的话说出来的话，那么你有可能还会遭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对方可能会自尊心受挫离开。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这些事情真的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对， 还是你不知不觉就走到你所说的世俗的那个怪圈里，要发一发这番牢骚哈？ 对，再假设我给他假设，假设你找了一个给你势均力敌的，甚至收入比你高的那个人，人家在这个方面呢根本都不需要你，那你是用什么感觉？ 对， 你会不会觉得就失控了？ 也有可能哈。 对， 因为男生说哈，我的女朋友今年呢是32岁。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现在才3个多月的时间，我的女朋友就很着急，特别想着急结婚。她主要是说，如果要结婚的话， 那么他要考虑早一点生育。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时间太短了，虽然我对他感觉挺好的，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在结婚之前能更多的了解他呢。如果觉得我不现在就答应和他结婚的话，就是我不够爱他。可是现在就让我答应结婚的话，我真的觉得有点为时尚早，我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被对方硬拖进婚姻当中呢，那种不幸呢仅仅是开始，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内心里面你就对这种婚姻不是太认可，而且对方还在绑架你啊，类似于就像女孩子说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必须要跟我结婚，是不是？那你的这个女朋友呢就觉得说你必须要跟我结婚，现在而且要现在跟我结啊，因为我已经32岁了，我还得要孩子啊，你要再不跟我结的话就说明你不爱我。 嗯 啊，我觉得这也是把问题给简单化了。难道你跟他结婚了然后你就很爱他了吗？我觉得也未必如此。所以我觉得你要首先把自己这个需求考虑很清楚啊，就是说当这个人这样来逼着你把你拽到婚姻当中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啊？接下来可能我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后果的一个假设，你想象一下啊，你的这个女朋友32岁，她着急结婚，着急结婚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我要还要生孩子了， 对， 结了婚就要生孩子。那一生完孩子之后，你有可想，他马上很多精力又关注到孩子身上去。也就是你们结了婚之后，在孩子在3岁送到幼儿园之前，按照常规的啊，送到幼儿园之前还有3年的时间，啊，还有至少三年朝上的时间，他基本上会围着孩子来转的，你基本上会被晾到一边的，啊，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样想？ 嗯 啊，也许就会为你们的婚姻的接下来的生活会埋下一些不和谐的种子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清楚，就这个人啊，当然我们觉得说，既然你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错啊，也是你想娶的人，那跟早晚没关系， 嗯， 是吧？她现在提出来要跟你结，还是延后，你觉得要延后结，那就没有关系。但现在你说我还看不清你。不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那人家对方，人家可能等不及，等不了你这样一个状态，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你自己要想清楚了，啊，就是说错过这个人，你后不后悔？啊，如果你再去找的话，或者说你曾经有过几次恋爱经历的话，那么你对照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终身要啊当做你的终身的伴侣，要在一起生活很久的。啊，就是这些东西你要想清楚了，并不见得我们说啊，这个人逼着你给结婚，我就不要跟他结。那你首先想，这个人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啊，仅仅就因为你们俩认识时间太短了，你想认识时间长一点。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位男士他有多大年龄了啊。 嗯。 既然你交这女朋友32岁了，我想他也不是一个不成熟的人。 嗯嗯。 啊，就他看一个人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说我随便找一个男人，我就要结婚，就要孩子。我觉得人家也并不是这么草率的啊，这样一个想法。如果这样想的话，那这样男人多得很啊，为什么非要找你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还是要想的更加这个面，我觉得想的更宽泛一点。 对对， 啊，不至于就陷入到这样一个狭隘的被动的选择里头。 我特别能理解，他可能这个女生有一些30多岁了，加上这个女生，假如哈，她认为这个生育，她会为生育这件事情而焦虑的话，对，那么她可能认为3个多月了，我也觉得你挺好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在一起了。我们3个月关系现在不错，那我们3年以后我们关系也还都不错，我们就早点结婚吧。他可能真的是很焦虑。我觉得你倒是可以花出一些时间来，好好的去多了解他一下。 对，他之前32岁了，他之前有没有谈过恋爱？ 对 啊，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着急麻慌的要跟我结婚，你这就是不是就因为你的年龄太大了？被动的，还是说咱们俩这个，你觉得我这个人还真不错？ 对对，3个月，因为还是那种比较热恋的热恋期，我们不知道你们把你们两个人就是包括该了解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啊，内心的状态，一些大家这个能拿得到桌面上来这个探讨的一些三观问题， 对， 那这些你们都合适不合适？ 对，包括孩子将来，他妈要孩子，孩子将来的养育怎么养育，这观点有没有冲突啊？ 对对， 等等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问一下。 对， 对，这是 你还不如抓紧一些时间来了解他呢， 对， 然后你才可以判断， 对， 你是不是想和他结婚，是吧？ 嗯，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现在和大家分享大家提出的各种情感问题。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上播出今夜思雨时，您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我们，比如说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表情为什么有这种怪事不停发生，只不过你喜欢跟我玩男生电话，每天有你陪我，我不会孤单，但你的笑容和一把黑的头发，我有时候想跟你来个拥抱，你会不会知道我可能爱上你，但我在告诉自己，你只是一个我想见到的朋友而已。如果爱上你，有没有那种美守过每一天，其他都不用变。你还是喜欢跟我玩猜谜游戏，你期待答案的眼神总让我如你，你每个笑容和那一把黑的头发，令我有时候想跟你来个拥抱，你会不会知道我可能爱上你，但我在告诉自己，